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阿达伯拉象龟点样赢到兔仔？就是以身位取胜啦！佢哋系世上其中一种最大嘅龟，可以有成米二咁长。嚟小湖望月大象龟之旅睇下啦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摩羯将会维持超强台风强度，听朝早在本港西南3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同摩羯相关的烈风区是今晚至听朝早影响珠江口一带，八号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正午12点。港铁表示，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正逐步调整至非繁忙时段班次，而一旦天文台发出9号或以上信号，列车将不会行驶露天段。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发出3个钟头之后暂停，高铁香港段维持正常，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改为飞机起飞前120分钟。九巴、龙运和城巴宣布，除了个别路线之外，所有日间路线晚上八点半起陆续暂停，来往落马洲和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服务至到八号信号生效之后至少两个钟头。新渡轮北角来往红磡和九龙城航线维持正常服务至到尾班船开出，听日由头班船起暂停服务，来往中环和长洲的尾班船会在晚上八点开出。各横水道航线的尾班船已经开出，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榕树湾、索沽湾、平洲以及平洲来往喜灵洲的渡轮服务尾班船已经开出。海事处宣布上环港澳码头和尖沙咀中国客运码头已经暂时关闭。医管局宣布核下所有普通科门诊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及其他日间医疗服务已经暂停，已经预约的门诊病人可以在8号信号取消之后另行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又说，公立医院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局方已经在医院采取防风及防水浸措施，并会同相关政府部门密切沟通，按需要调动额外人手应付紧急情况。卫生署就宣布，除了美沙和诊所按照正常服务时间开放之外，所有卫生署诊所都会关闭。其他消息，在台湾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卷入贪污案，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柯文哲羁押禁见，他挨晚被移送到看守所，禁止和律师以外的人见面，警方派出90个警员在移送路线一带戒备。柯文哲在任市长期间，位于台北松山区的京华城商场改建项目地积比率大幅上升，他被质疑涉及利益输送，上个星期五被检方逮捕，被控逃利收贿等罪。台北地方法院日前裁定没必要羁押柯文哲，亦冇要求佢交保释金，检方不服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法还地方法院重新裁决。呢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晚上八点零四分，小麦同大家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下昼八点钟嘅时候，超强台风摩羯集结喺香港南面330公里，即系北纬19.3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大致移向雷州半岛去到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嘅路径，超强台风摩羯会喺听日早上最接近本港，并且会喺本 本港西南面3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会同相关的烈风区影响珠江口一带。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最少会维持到听日的正午12点钟左右。起过去的一个钟头，横澜岛、长洲泳滩和昂坪分别录得最高的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1、73和67公里。另外提提大家，城巴就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会在晚上8点半之后暂停服务。另外九巴有33条路线就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不过九巴和龙运所有的深宵和通宵路线都是会暂停服务的。另外在台风影响期间，海事处宣布就是上环的港澳客运码头就已经暂停服务了。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会在晚上9点开始封闭，禁止车辆使用。跟住我们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冬至东北风，听日渐转吹东南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听日气温将会介乎26去到29度，稍后风势会减弱。展望星期六的风势是会逐渐缓和，但是天气仍然会不稳定，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骤雨将会逐渐减少。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 30.3 度，相对湿度 74%。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6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015年，咁佢系住台北，咁我喺香港，咁我哋就一齐选择咗一间花莲嘅民宿。嗰时好兴打工换宿，我哋就去咗同一间民宿，但系又唔系同一时间，所以其实我哋系冇遇过对方嘅。 向左走，向右走， 系啦。 明明像两点水，醉到一点。 但系个民宿老板就觉得啊，呢两个人应该都啱倾，不如就 撮 合你哋。 因为我哋都好中意睇日出，所以老板就话：，不如你问翻个男仔日出时间啦 ，at 翻佢 Facebook 啦。跟住过咗一年，跟住佢先话佢想嚟香港，问我边度玩啊。嗰阵时读紧 U 嘛，咁得闲啦，咁啊带佢去周围玩下，就嗰阵时先正式见面，先识对方。天各一 方，终于等。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 范振峰、程海欣。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广东人炮制美食出晒名，潮州菜、客家菜、粤式饮茶、点心、街头小食，香港以至整个大湾区的美食，其实蕴藏浓厚的历史文化。逢星期二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西街随意门主持叶泳诗，揾嚟一班中小学生介绍源远流长的粤港饮食历史文化学堂。粤港饮食历史文化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带俾你。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Pinky 罗佩琪。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Hello， 星期四打风的晚上，有我 Pinky 同你一起倾心倾城。哇，即系好应该系第一次咧，系风球之下啦，同大家开麦啊！咁所以咧，如果仲喺街上嘅朋友咧，真系要快啲翻屋企啦，要小心啦。 咁上个礼拜咧，我就同大家倾咗有好多一啲香港嘅美食啦。咁啊，中间咧同埋之后咧都 keep 住人 D M 我啦，就问我喂 Pinky， 你之前讲嗰间米线啊喺边度啊？要开名啊？咁大家都知啦，即系呢一间米线系超多人排队噶嘛。咁佢哋就话喂，排几耐都觉得值得啦吓。虽然你可能你要去社交平台去望下睇下先。咁另外咧就系、是、问诶，咁仲有啲咩烧卖啊好食啊？扫街边度正啊？咁睇嚟咧，对于美食咧，大家都真系非常之有兴趣啊！咁香港又点止得咁少好嘢食咧？仲有另一个嘅文化就系、是、大排档啦、啊！大排档，大家会唔会一听就会觉得咦好热啊？哇，仲要而家打风落雨，点食啊？又污糟咁样嗱？依啲咧都系世人对佢嘅误解啊！大排档啊，一间好食嘅大排档啊，最紧要系咩啊？正所谓打边炉最紧要个炉，大排档最紧要就系嗰个镬啦，镬气啊！你哋咧有冇留意咧？有一啲嘅大排档咧，你系可以咧好近距离咧同嗰个嘅厨师咧，你望到佢嘅，即系可以望到咧佢点样煮啊，点样去炒噶。所以当你一见到佢落镬嗰下咧，即系抌啲蒜蓉啊，跟抌啲鲜油落去啊，跟住个火嗡一声咧，哇！嗰、那个镬气啦，真系冇得顶啊！所以一碟椒盐鲜油啦，甚至乎加埋咸蛋黄嘅黄金鲜油咧，就送到你面前啦。基本上咧，你大排档咧，你所食嘅所有小菜咧，你喺其他嘅酒楼啊，或者一啲嘅中式嘅菜式，你都食唔到咧嗰种嘅镬气啊，因为真系热辣辣啦，同埋佢哋咧嗰个嘅火炉啦，有啲餸咧佢更加会系走油噶嘛，好似咧系姜葱炒蟹啊，炒蚬啊，炒蚬就少啲走油，不过炒蟹就一定系走油嘅，因为咧，如果我自己喺屋企咧去试下整下啲炒蟹咧，因为冇嗰个镬气啊，所以咧都会比较多水分啊，多芡汁噶，咁佢哋整咧就真系一流啦。同埋大排档咧，有一样嘢可以话系佢哋嘅特色啊，就系、是、小炒黄啊。嗱，小炒黄咧，一般啦，我哋都系咧会用韭菜花啊、虾干啊、银鱼仔啊、腰果、鱿鱼仔等等啦。但其实咧喺每一个嘅大排档里面咧，都有唔同嘅特色噶。可能咧有啲咧就会加啲叉烧干啦、豆腐干啦，有啲咧就会多啲韭菜花，有啲咧就会少啲嘅腰果，可能甚至会加开心果啊咁样。咁其实大家都觉得，喂，小炒黄呢啲嘢好似好下难咋喎，嗰啲嘅配菜错啦。一碟好食嘅小炒黄呢，如果佢混埋所有啦，再加埋呢个厨师嘅高手嘅烹饪嘅技巧呢，哇，呢个就浑然天成，同埋呢可以食到呢嗰个大排档呢嗰个嘅特色。咁我自己呢另外喺大排档呢一定会嗌嘅菜式就系鱼香茄子煲嗱，所以就大家都觉得哇，鱼香茄子煲周围都有啦，唔一定要去大排档食啦。错啦，其实一个好食嘅鱼香茄子咧，通常都系喺大排档先会食到嘅，因为咧鱼香茄子咧，大家最怕就系咩啊？好多油啊嘛。嗱，茄子咧通常咧，如果你一般食碟头饭系淋白白嘅，但系如果你鱼香茄子煲咧，佢干身啲、企身啲噶嘛，因为佢系走个油，但系走油得嚟咧，如果你食完咧觉得成担油咧，又系一个问题嘅。有好多咧整得唔出色嘅鱼香茄子煲咧，就系、是、茄子啊同嗰啲猪肉碎咧，你食嗰十零分钟咧，哇，嗰啲油出晒啦，完全分离啦，完全咧我食饭捞饭都会食嗰三啖猪油咁样，咁呢个系失败啦。第二就系、是、鱼香茄子煲，最紧要系嗰个鱼香，嗰、那个咸香啊！我发觉而家咧好少咧一啲鱼香茄子煲咧系有一啲嘅咸鱼味啊、咸香味嘅，可能净系肉碎啊、辣椒啊咁样。所以如果大家系可以食到一个好食嘅鱼香茄子煲咧，唔该 D M 我推介翻我啊！咁我讲咁耐啦，咁大排档，大排档究竟系咩嚟嘅呢？其实大排档咧最先出现嘅咧就喺上世纪嘅五十年代啊，因为咧政府啦要照顾一啲大战后嘅伤残人士啦，咁所以咧令佢哋咧经营啊嗰个起牌嗰个嘅照费用，因为唔高啊嘛，所以有冇租金嘅负担啦，咁于是咧就有好多嘅一啲嘅大排档咧就出现啦，可以维持生计啊嘛。咁去到五十至七十年代嘅话咧，咁啊价格又平啦，食物选择又多，空气又流通，咁大家见到有啲可能咧用一啲比较怀旧啲有帆布啊，咁就咁盖住佢就系一个大排档噶啦。同埋平时咧，我哋去食饭啦，或者大排档咧，你会听到佢哋啲俗语噶。嗱，白饭就系叫靓仔啊，咁白粥大家都知唔知系叫乜嘢咧？系叫阿妹啊。而 细碗嘅云吞面咧，大家应该都知啦，都系细蓉啊，大碗嘅大蓉啦。不过有一个未听过嘅，就系正可粉啦。正可粉就系叫青山，而干炒牛河咧叫济水。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呢啲俗语咧系点样嚟噶吓。虽然有人话啊，因为以往嘅大排档有唔少嘅三教九流光顾，咁所以咧就啲伙计拍得住佢哋，咁啊就衍生咗呢啲俗语啦。咁但系讲起干炒牛河咧，即系济水咧，我都觉得咧系一个好代表到即系我哋嘅特色啦。因为咧佢系首先除咗好味咧，亦都好考咧嗰个厨师个臂力噶。因为下下咧佢哋一炒干炒牛河咧，嗰个镬啊，系都知几斤重咯，佢哋就系单臂咁样炒嘅啫。同埋咧喺以前嘅年代咧，大家知唔知干炒牛河嗰个嘅由来啦？其实咧喺广州嘅时期咧，因为系个天气问题啦，大家都中意食啲咧湿湿湿地嘅嘢啊，咁所以咧就喺广州咧都好多啲豆粉啊、芡啊，就有湿炒牛河啊，就系冇呢个干炒嘅。咁去到中间点解会出现呢？原来呢就係、是、有一个嘅一个摊档嘅档主啦，咁佢就喺当时呢即係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呢，咁就要去做宵夜摊档，咁遇到一个呢军队嘅侦缉队头目嚟宵夜，仲话一定要食呢一个嘅湿炒牛河，但发现喂唔係冇晒嗰啲咩咩芡粉啊，冇晒喇，而嗰时又宵禁啦，咁我想买俾你都冇啊，於是佢就驚啦，覺得哇，如果我整唔到嘅話，係咪成支槍會指住我個頭？咁啊冇辦法啦，硬住頭皮啦，就攞個油鍋爆香啲料頭，將啲河粉啊、牛肉啊、一啲嘅芽菜啊，全部生抽啊、老抽啊，就咁樣炒啦，冇芡嘅版本頂上嚟，結果就梗係非常之滿意啦。嗰位頭目咧，仲咧正頂呱呱添啊，覺得於是咧，就算冇芡嘅濕炒牛河咧，而家就變咗乾炒牛河嘅誕生啦。咁時至今日啦，其實大排檔咧都可以話係衝出國際啊，因為咧喺早年咧，英國嘅牛津大學出版嘅牛津字典咧，已經收錄咗大排檔呢一個詞語啊，所以我諗唔單止香港人啦，就算外國人啦、遊客咧，都會嚟大排檔嚟增食啦。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Pinky 罗佩琪， 一讲起大排档咧，应该大家有好多嘅菜式名咧都想弹出嚟啦。咁啊，而家担风啦，未有得食住。咁但系咧，应该都可以过几日啦，可以咧炒翻几味啦，送下啤酒系嘛。咁除咗大排档之外咧。仲有一样嘢都系代表住我哋嘅特色嘅，就系、是、车仔面啦。啊，车仔面咧，咁大家都会，其实我都有一个迷思，点解佢会叫车仔面呢？其实早喺50年代啦，咁啊一啲嘅档主咧，佢就以一啲改装过嘅木头车去推车啦。咁于是咧，就咁佢架车咧，亦都系一边咧就可以有啲汤嘅，一边咧就有啲餸啊咁样。咁所以咧就慢慢流传落嚟咧，就变咗大家都叫佢做车仔面啦。咁而我咧对车仔面咧都系有一种嘅情意结嘅，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翻小学啦，咁其实经过学校嗰条路咧，就系、是、见到有一个车仔面档。咁佢当时真系未系入到铺头啦，真系一个。推住车咁样嘅啫，而亦都系好多我哋住一个区嘅朋友仔咧，就全部都系咧，因为佢唔系喺有铺嘛，咁所以全部都系出边咧，咁大家都坐喺啲啲台木台啊嗰度，咁啊食早餐啊，啲小朋友啊，啲妈妈啊都系咧咁样食住早餐系车仔面，我觉得早餐同人讲话我食车仔面咧，都系几新鲜吓，绝对唔系啲咩火腿蛋啊咁，咁而细细个嘅我咧，咁车仔面咁多餸，我食啲咩好呢？咁嗰时咧，因为我自己都系拣饮择食嘅小朋友啦吓，偏食啊，所以咧食嚟食去咧都净系食猪红米粉啊，即系顶笼咧加个红肠嘅啫。咁点解我会即系咁情有独钟咧？因为咧个猪红咧系特别滑噶。咁但系你问翻，我当时嘅味道系点咧？其实佢又唔系话真系好出色嘅。我印象中咧，佢一个卤水嘅汤底咯，跟住就会有啲葱花啊咁样俾你嘅。咁亦都系虽然好简单啦，但系因为嗰时成日食啊嘛，即系翻。所以对我来讲呢都是一个的情怀来的。同时呢我都记得啦，有一次呢就是我平时呢食饭嗰个习惯呢是我是食鱼呢是唔识得呢去抡骨㗎。咁我嗰时就记得嗰时呢即吞口水呢都觉得呢个鱼骨呢是卡住咗啦，好痛嘅感觉。咁当然佢又唔系话劲严重嘅，因为食嗰个鱼呢个鱼骨呢是有啲似即狗肚鱼嗰啲好幼嗰啲骨咁样。咁于是呢就用尽啲方法啦，特别我妈妈啦，用啲好即叫你饮多啲水啊，又或者食个饭落肚啦，甚至乎呢即婆婆呢都会用啲好古老嘅方法呢，即摆个碗喺你个头顶啦，跟住搵个筷子中下中下咁样话你咩骨落骨落嗰啲呢。咁当然最后系唔 work 啦，系咪？但我都多谢佢哋一番嘅好意啦，即系都想我系即系快啲好啫，系咪？咁于是咧，即系搞咗一段时间之后啦，咁佢虽然就冇一个生命嘅危险嘅，咁但我都觉得哎呀，好似唔系好舒服咁，咁于是就不如去医院啦，咁样就去睇医生啦。咁但系点知咧，即系任性的我咧就觉得喂，睇医生之前都有啲肚饿喎，不如食翻碗车仔面先啦。于是我就去。买咗个猪红啦，又系食猪红米粉咁样啦，咁跟住食完先去医院啦。点知我一食完嗰碗嘅猪红米，那个鱼骨竟然消失咗咯，就乜啲都唔痛啦，完全冇嘢。我谂翻喂，其实系咪嗰个猪红咧，佢可以令佢削翻落去啊，滑得滞啊咁样。即系 anyway 啦，总之。呢啲豬紅咧就喺我身邊咧就發生咗好多神奇嘅事嘅，咁我都到而家都好歷歷在目啦嚇。即係當然啦，如果大家下次有即係魚骨啃嘅話咧，即係最好當然係醫院啦嚇，即係唔好再試用咁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同時間一碗好味嘅車仔面，你哋覺得應該係點呢？嗱，正所謂咧，車仔面大家應該成日聽到史提芬修食神嘅對白，就係覺得。嗰嚿猪红一夹就散失败啦，萝卜太多渣失败啦，咖喱鱼蛋冇咖喱味失败啦，个猪肠有肥亦都系失败嘛。咁但我觉得而家嘅香港地咧，其实好多嘅地方咧做车仔面都已经做得好出色噶啦。 嗱，基本上咧，閒閒地以前啦，就會覺得啊，食車仔麵咧，好似係你醫療比較手緊，跟住你先食啦。但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咧食車仔麵咧，好似覺得都係一種享受嚟噶，甚至乎咧個個咧嗌嘅餸咧都係幾豐盛噶，好似譬如咖喱魷魚啦、瑞士雞翼啊、陳皮魚蛋啊、啲牛腩啊，跟住仲要鋪滿曬要超級多葱嘅，仲有個秘製辣汁。咁所以咧，一食啲車仔麵咧，個個都好似咧係要鬥咧堆堆到最滿咁樣噶嚇。咁邊幾間係好味呢？首先有一间咧喺太子嘅，咁喺明星效应之下咧，应该都成日都排队噶啦，亦都咧有好多嘅游客慕名而来啦。咁佢咧即系除咗各样嘅餸咧都好味之外咧，佢嘅精髓咧就系个卤水汁。卤水汁咧，基本上佢整嗰啲譬如牛腩啊，其他嘢都好好食嘅。而我觉得最特别咧，系佢一啲小食啊，例如一啲凉拌生肠啊，太阳饼啦，太阳饼咧就代表即系有一啲虾啊，墨鱼饼啦，咁捞埋一齐咧炸嘅虾饼。咁我谂咧喺一啲嘅车仔面里面咧系比较少有嘅小食嚟嘅。咁而另一间咧就系大埔区，大埔区咧呢一间咧佢第一个字系一个数字嚟嘅，咁佢入边咧都有好多好怀旧嘅一啲六七十年代嘅装修啦，即系以绿色底啊，跟住嗰个地砖就系嗰啲格仔地砖啦，又会贴晒啲双妹乜啊，一啲好宝珠姐啊，一啲嘅 poster 啊咁样，即系令到咧你入到去咧，即系好似翻去嗰个年代。咁当然啦，仲有一个公鸡碗啦，咁佢哋嘅食物咧，基本上各样嘢都系好入味啦。同埋系好味嘅，仲有一间咧，我谂大家而家荃湾区咧，应该都有食过嘅，都系攞个米芝莲嘅。咁佢嗰米芝莲咧，即系平时大家食开啲米芝莲咧，梗系劲高级啊，嗰啲餐厅啦，嗰啲装修，但系佢唔系嘅，极度系简陋嘅，可以用。咁同埋咧，佢系即系唔多位嘅，可能你坐出边啦，咁而入边咧，你甚至会有时会顶到头添嘅。咁但系呢啲都冇问题，因为佢本身佢啲嘢食好食，例如嗰啲嘅鸡翼啦，佢嘅凤爪啦，啲猪红又超滑啦，啲酸斋啦，最紧要就系个辣汁啊！我每次食咧都系够。即系够，只系够去滴一滴嘅啫，因为咧会系攞你命三千嘅，系会劲辣嘅，系会。咁所以咧，不过我觉得佢最近咧，嗰啲餸咧好似越嚟越少啦，即系一定要数够几粒鱼蛋啦，几嚿萝卜先俾你啊！即系如果佢可以再大阵送多啲啊，或者阔佬翻啲啦，即系当然我知道租金啊或者各方面啦，咁但系都希望各方面可以有改善，我相信会更加好嘅。嗱，成日都话啦，哇，车仔面你大家都成日食啦，系咪？咁啊，成日食咁又抵食，咁不如我日日食都 OK 啦，我唔怕肥啊嘛，系咪先？但系你唔怕肥啫，有啲人怕肥噶嘛，系咪先？咁其实车仔面咧有好多餸咧，可以如果识得拣嘅话咧，你可以食得更加健康嘅。转头翻嚟话你听。